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又来到了一周当中的 C 位日，是我定的 C 位日啊，就是周四星期四，因为呢它刚好处在一周当中的中间，所以呢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它就是 C 位。那每到这个 C 位日，我们就会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出现，那就是盲盒之夜。没错，今天晚上的所有歌曲歌单都是以盲盒的形式来出现的，欢迎大家一起来猜。我也会沉浸式的跟大家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哈。今天晚上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连蓝牙，其实蓝牙和这个盲盒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比如说我们的盲盒之夜是既定的，我已经选好了这些歌，然后呢只是出场顺序不一样，当我放出这首歌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但是蓝牙不一样，蓝牙是你盲猜，看看我今天晚上到底会放哪些歌曲。好，不管是哪一种吧，也包括大家的心情日记，都欢迎跟我保持联络来互动告诉我。那还是我们的老方式，第一种呢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就是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欢迎各位的到来。如果你正在用收音机来收听的话，也欢迎过来冒个泡哦。还是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愿有人待你如初，疼你入骨，从此深情不被辜负。今晚盲盒之夜的第一首 love, 哇好简单，拼手速了啊。 在附近，有一点暧昧，偷偷独自的开心。 情，整个世界 love love love。 你的距离和我只差0.几毫米，我的睫毛像在剪辑你演一戏，我能感应彼此心跳是一样频率。 Oh， 百分百的爱情不会是难题，恋爱百分百想表弟。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的讯息，我的心 love love love， 恋爱百分百其实知道你的心，不得不相信幸福就在附近，有一点暧昧偷偷独自的开心，整个世界 love love。 今天晚上的开场歌曲《盲盒》的《盲盒之夜》的第一首就是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Love Love Love》，恋爱百分百。其实这首歌也是有一定的年头了，但是呢，现在来听它依然是一首很甜的歌曲。看到大家，其实我发现可能听午夜情歌的朋友，相比盲盒之夜就是猜盲盒，他们现在更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连蓝牙。看看是不是能够跟我每天选择的歌曲歌单能够心意相通啊。但是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应该是比较喜欢周董周杰伦，然后都在盲猜今天会不会有他的歌或者是别人翻唱的他的歌，但是呢很遗憾没有。好了，没有啊，排除一个，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盲盒就又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哎，这样就比较好猜了哈。啊，今天晚上这个数据组的精灵们简直是太给力了。现在我来不及逢时播报乘以三，因为马上就已经破四了，现在是368956赞。好，谢谢，让我来看看点赞助力榜的第一位是谁。如果没猜错的话，依然还是不济之事。没错，谢谢。那到节目最后吧，我们再播报一遍点赞助力榜。好，今天呢已经到周四了，周四都来了，那么周五还远吗？是不是？马上周末也快要到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今晚的盲盒之夜。第二首，让我来看一下。这首歌，看看谁第一个答对。 看你飘忽的眼神，他无情的闪躲。 改变太冷漠，我没有勇气大声地说，告诉我你不是真的。 告诉我，来自陈绮贞。是的，恭喜像山外有山啊、一飞啊、心田啊，其实都答对了。然后我发现大家都在开启自己的蓝牙，在搜索哈、啊。刚才小一，我觉得还真的是特别的逗。其实他说的这些歌手也都是大热门歌手，比如说 S.H.E、林俊杰、蔡健雅、陶喆、张韶涵。然后呢，完美避开了今天的歌单。盲盒之夜今天还真的就没有准备他们其中任何一首，包括大家也都猜了，就是我平时喜欢放的一些小众的，什么夏日入侵企划呀、好妹妹乐队呀， No 都没有。但是呢，我发现了，目前我只能说在聊天室里面有人连上了，终于有人连接成功，我们的默契值满分。是的，那我就不能公布他是哪一位歌手，也不能公布他的歌曲。那我们的盲盒之夜继续哈，等到这首盲盒，就是连上的这首盲盒出现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来，下一首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聆听一下。 哦，我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了。其实这个还真的算是小众了，猜不到连不到都没有关系。 I'm sorry, nobody seems to believe me. I said I'm sorry. Does it mean something to you? Think back those days. You were kind and sweet. That is why I'm sorry 这首歌是来自陈妍希的 Sorry。 就是大多数人呢，就是提到陈妍希都会知道啊，她是一个演员，会把她默认成一个演员嘛，因为她那个当年的那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直到后来她演的这个小龙女，还有呢现在跟陈晓也是生活得非常幸福嘛，结了婚之后。但是实际上陈妍希之前也是做过歌手的，而这首 Sorry 也是她自己创作的一首歌，听起来还是很甜美的，也跟她的那个声线啊，包括她的整体的形象啊，都是我觉得还是挺符合的。所以这首歌如果大家没有猜到或者说是没有听出来，那我觉得都有情可原，因为实在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呢大家还是听出来了啊，就是对于猜盲盒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难的是蓝牙。现在我终于 get 到了大家的点，就是蓝牙连不上，你知道吗？好了，刚才呢看到大家这个说了好多好多的歌手，全是大热歌手哈，只有一位歌手是连上的。好，一会儿我就把这位歌手的歌曲放出来。那如果你要是能够猜中他的哪一首歌，那就更加封神了。好久没见的大表哥，哇，发来了，深夜放毒，这是什么羊排吗？看起来很诱人，而且呢色调也很好，还有螃蟹，哇，好多。哎呀，不能再看吃的了。不过刚才风吹麦浪发来了一张，应该是今天的晚霞吧，他说除了诗和远方，还有车流身后不舍的目光，未来不迎，过往不恋， 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的唯一瞬间。对呀，说得很好，再平凡的时光也是生命当中的限量版。诶，今天呢，如果要说这个蓝牙要默契值满分的话，我还真的是要颁给一个人，就是我们的 Tucker。 你是怎么想到的这个冷门选项？好了，那今天呢，这个盲盒他的歌就算破功了哈。张智霖，我今天真的准备了他。恭喜我们的音乐蓝牙连接成功，那接下来就把这首张智霖的歌曲带给大家吧。昨天说到的本周说过的官宣歌曲，其实我觉得这一首也十分的合适。他跟袁咏仪的爱情走过了这么多年依然很好，所以呢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一种模式和楷模吧。这首歌是来自张智霖的十指紧扣。 即使可以畅醉，最幸运的一对伴侣，沿途仍够要牵手伴随。原来为了温馨之中带着了恐惧，若那对手放松了，会怕失去。紧紧拥抱意外，我用什么感到被爱？沿途陪着你，手松下来，遗留十寸空间，谁相信你在乎我？若那 quick life 随时会分开，谁都知双手好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后，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终于找得到对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女子一勾，也没有。紧紧拥抱意外，我用什么感到被爱？沿途陪着你，手松下来，留十寸空间，谁相信你在乎我？若拉却拉乎，随时会分开。谁都知双手可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后，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终于找得到对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得我一个人翘起双手，谁都知双手可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后，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女子一勾，也没有。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是我们的 C 位日的夜晚，那我们也要有一个固定的环节，那就是盲盒之夜。所有的歌曲呢都会以盲盒的形式出现，而今天晚上呢战况尤为激烈，是因为我们的歌曲蓝牙也同时开启了，就看有没有人能连接成功。其实目前来说呢，今天晚上连接成功的有两位哈，一位是一菲，一位是 Tucker， 恭喜哈。所以呢接下来其实刚才让大家就很多人都在猜Eason 陈奕迅的歌曲，其实他的歌为什么大家都还没有猜中，就是因为他的歌太多了，好歌也太多了。然后大家说了很多很多，红玫瑰、十年、你的背包、葡萄成熟时、我们相无限好，到目前为止还真的是都没有人答对。好啦，那么现在拼手速的时候到了，马上今晚的第五个盲盒，也就是陈奕迅的这首歌要出场了，所以你们听听看到底是哪一首。 逃避分开的孤独，情缘一起不舒服，其实你那占有欲咬碎我血肉，怕我也有份教育，未能做空虚的父母，滞留在挤拥的监狱，明白你有控制欲，我为了大局上了瘾也不戒毒，没有献出我的脸怎拍响，没有两巴掌怎制止恨痒，糊涂地软弱当善良，谁就这样变善良，你更放肆得漂亮，也许当我感到窒息想逃亡，却未戒掉欲血的欲望，也许早已恋上共舞被苦海自豪，原谅你越爱越忘，满足我预计的失望，是盲目地伟大成狂，还是受害受用犯贱犯到被虐成狂，能为你忍受然后当享受，那有何妨，轻松得孤独，而宁愿紧张得舒服，无谓设计了布局，这样快结局，爱与痛也不到肉，像战争片最好有死有伤，被吓到尖叫哭也不流畅，完全为配合我软弱，才令你乐意示弱，错觉也要好对象，也许早已发觉窒息想投降，尽你赠我的一额汗，也许早已适应就只跟宝贝动作，谁料你谁料我能合作到爱死对方，应该也不止一次幻想怎么逃亡，却未戒掉妥协的欲望，也许早已恋上共舞被苦海自豪，情欲要被你勒索，也许有助刺激心脏，是盲目地伟大成狂，还是受害受用犯贱犯都被虐成狂，能为你忍受然后当享受，那有何妨，没有我给你操纵的快感， 问你的兴奋之觉怎膨胀，完全为配合我软弱，才令你乐意示弱，错过也要好对象。也许早已不觉窒息想投降，添尽你赠我的一纳汗，也许早已适应就似跟绑匪同床，谁料你谁料我能合作到爱死对方，应该也不止一次幻想怎么逃亡，却未戒掉妥协的欲望，也许早已恋上共绑匪苦海自航，情欲要被你勒索，也许有助刺激心脏，但无论是伟大盛况，还是手开手拥犯贱犯都被一声狂，看着是谁令幸福急变壮，别探烟别叫不别傻，付出这桩惨案，全为我忍受才令你享受，我是同谋，绝对是同谋， 这首大家都在说陈奕迅的冷门歌曲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听得多了我就觉得还好，但也许他真的很冷门。没错，这首歌是斯德哥尔摩情人，他唱的呢其实就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种隐喻的体现吧。嗯，还有刚才看到大家都在说哈，如果要是这种程度的烧脑的我就不猜了，有点费脑子。好吧，其实呢我刚才也在跟大家说为什么大家觉得可能有些蓝牙连不上啊，就不是说真的蓝牙连不上哈，就是说我的歌曲大家没有猜到我到底会放哪一首歌。嗯，因为可能时间久了吧，做音乐 DJ 也有十年的时间，所以呢多多少少可能听过很多很多断断续续的歌曲，也不敢说听得有多多或者说有多了解，但是呢我喜欢的歌我都希望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我也会从大家的歌单当中汲取一些新的歌曲，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作品，以后会在午夜情歌当中继续给大家呈现，这就是我们之间双向奔赴的爱呀，对不对？好啦，也欢迎继续来打开你的心情日记，还有呢就是猜今晚的盲盒。嗯，刚才那首斯德哥尔摩情人应该是山外有山第一个打出来的吧。嗯，对，就是这首。好啦，那么继续连蓝牙，继续盲盒之夜，下一首要出场咯，也欢迎新进来的所有的朋友们。这首歌啊，这首歌应该不算冷门了吧。 自己残忍，多残忍，我要有分寸。我太过认真，所以才相信所谓的永恒。爱让人慌神，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我太负责任，不允许有太多悔恨。对自己坦诚，多坦诚，我自有分寸。我只是无辜的人，很需要叹气声。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止不住不小心沉了，我太不责任，不允许有太多悔恨，对自己坦诚，多坦诚，我自有分寸，我只是无辜的人，很需要谈起身，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无辜的人，很需要谈起身，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女生，这样的女生。 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来自戴佩妮。我很喜欢她的歌，唱的也都是很有自己态度，不管是对爱情观的这种阐述解读，还是自己个性的展示，都是一样的。而且她也是一个很有才的女生。其实戴佩妮在我的心目当中，她跟蔡健雅是很像的，两个人呢都是属于那种对爱情很理智，然后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目标很清晰，但是又不会过分的去追逐，也不会过分的去拉扯，所以就会给人一种很舒服但又很大气通透的感觉。唯一的不同就是蔡健雅在我的脑海里面，或者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偏更成熟一点，就是像一个更成熟的大姐姐，而戴佩妮呢就像是一个小女孩。哈哈，谢谢嘟嘟给我发的原图。对，我还在想说这个有水印，因为他在微博给我回复了。嘟嘟呢是每天三方平台都要跑完的，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而且呢他一定会跟我呼应一张特别可爱的猫猫图。这个猫猫笑得好奸诈。好啦，也谢谢大家继续跟我互动着。现在我们的风势播报已经破四了啊，438257。谢谢。欢乐咖啡时光说，闭上眼睛静静的听歌挺好的。是。好啦，那么我们就接下来继续听歌猜盲盒。夏花说，蓝牙连不上，盲盒也猜不过你们，只能默默点赞了。没关系，其实都是一种游戏，重要的是只要我们的心是相连的，那么蓝牙连不连得上都不重要。好啦，继续听歌。夏花说，你必须要放一首甜歌安慰一下我。那好吧，甜甜的。下一首是订单好不好？我们来发一个订单。这应该是心甜点播的吧。哪里都是你。不过呢，我记得你下的订单是郑奇源的版本，不过那个现场的版本可能音质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选择原版。 别人口中的自己，他说过了一个想听花言巧语的年纪、你选择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放弃，却才发现早就丢掉了自己，特别是心里泛起涟漪。 藏在心头，每天每夜想你，害怕你的眼泪没人为你抹去，不能想象没有了你的未来，你身边那位能让你过得比我更精彩。 Yeah, yeah, yeah. 晚上的第一份订单来自新田。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哈，也不能把这个盲盒大战或者说是我们的蓝牙连得这么紧凑，稍微轻松一下，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每次我觉得自己好看的时候，我就特别想遇到你。你把时间花在哪里，结果就在哪里。我想要坦荡的和欣赏喜欢的人交朋友，想要机会来的时候可以一把抓住走向期待的生活，想要彻彻底底地走出那些我糟糕的、自卑的、难过的过去，所以我再努力一点点，再变好一点点。别太急着去否认一些东西，或许你只是因为今天不开心呢。当原则遇上心动，就会不停地破例。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荒凉，以为你就是故乡，却变成我的流浪。谁的傍晚是谁的天亮，十九八七六十六一人同时狂欢，五四三二一个人倒数孤单，回忆的拥挤广场，假装你还在身旁，就像你最爱依赖我的肩膀。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 你教我爱的善良，你教我恨的野蛮，你教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爱情是信仰或只能是旅途风光，那女孩带我漫游一次天堂。你教我怎么爱上，却没教怎么遗忘，让我的阳光都变成了泪光。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教我爱的善良，你教我恨的野蛮，你教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次吻你的唇，你的倔强，第一颗流星灿烂，第一个天真愿望，第一个诺言，美丽的荒唐。你教我爱的善良，你教我恨的野蛮，你教我忘记该忘，伤心太伤。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那些你教我的事，让思念更苦更长。只想问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你怎么样？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来自品冠。是的，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放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很喜欢，喜欢它的歌词，也喜欢这首歌。第一首歌的难忘，第一首诗的渴望，反正呢，歌词当中写到的都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即便当时很年轻，即便结局并不那么完美，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人生只能够绽放一次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计结局。今天大家都非常的给力，积极的去连蓝牙，然后呢跟我一起沉浸式的猜盲盒。也看到像会飞的狮子很辛苦，因为要上夜班，包括在抖音上面吸碳也是一样的。其实每到夜晚呢，大家都会来聚集在午夜情歌，有听着节目入睡的，也有这一夜的工作刚刚开始，辛苦啦！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一个温暖的夜晚。晚安曲也是一份订单，棉花糖，但是我看到他应该是睡去了，不过没关系，还是给他发货。希望他延迟签收到。落日与晚风，来自傅梦彤。现在呢，落日已经过去了，晚风也吹不到了，现在是午夜，马上即将迎来新的一天。明天星期五，但并不是周末，因为这周六要上班，大家加油吧，晚安。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看见孤独的沙漠都有一片绿洲，